在一次山地埋伏中，他们活捉了六个日本兵，其中两个不堪受俘，剖腹自杀。制服被压着蹲在山脚边，其间就有何峰心心念念要找的藤田大佐，他被炸断了一只手，想要剖腹，被我军几个兵拦了下来。在刚才的阵地冲刺中，何峰伤到了腿，他一瘸一拐地冲过来，攥着那日本军官衣领，看着他陌生的脸，忽然握拳砸了上去。 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不是？ 一个月后，何峰离开了部队，他始终没有再参军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重新入编，就必须服从军令，随军行动，无法随心所欲地去找人。他离开这片区域，继续行走在广阔的祖国大地上，一边找人，一边杀敌。有时跟着民间部队行动，有时在城中暗杀落单的鬼子。直到1945年夏天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何峰还是没有找到他。抗战胜利了，阿如又带国强回到南京，准备重新开一家旗袍店。街上到处在放鞭炮，国强举着小国旗到处跑，和一群小朋友笑着跑着喊着， 小鬼子跑喽，小鬼子滚回老家了。 阿如抱着谢池的遗物站到街边，看向载歌载舞的人们，泪流满面。 姐姐，你听，我们赢了。 谢彻携妻儿回到祖国，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，如今二女一男，也算圆满。他将谢家祖宅收了回来，重立祖宗灵位，供于祠堂。谢家未绝，也将香火不断。可如今钱财有限，不能像从前那样请诸多家佣，夫妻俩带着孩子亲力亲为，将宅子重新打理。忙完一切，他才去亲友家拜访。经过八年的战争，书生走的走，死的死，所剩无几。傍晚，谢彻、谢伯礼来到薛家，问到薛丁青的消息。 那年日本鬼子轰炸南京，我们把他硬拉回来，一家逃难到重庆。后来听说小鬼子在南京大肆屠杀，死了几十万人呢。阿静在家哭了整整三天，一天夜里背着我们偷偷跑去参军了。 那他现在 保卫长沙的时候殉国了。 对不起。 对不起我们的是鬼子，我也看开了，他保卫山河以身许国，也算光宗耀祖了。好在赶跑的小鬼子没有白死，都没有白死，都是好孩子。 这是江守岳八年来第一次来祭拜萧望云，他特意跑了一趟北平，买了他最爱的红糖饽饽。他抚摸着萧望云的墓碑，有太多话想要说，可最终只有一句话： 好久不见。 萧池太医被定为战犯入狱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在他入狱后半月，萧池良义因病去世了，罗林书自杀，随他而去。何峰还在找谢池，他又去了东京，把藤田美智给抓住。 告诉我，你哥哥到底去哪儿了？ 他已然没有第一次的耐心，暴力到手指快陷入他的皮肉里。战争的失败让藤田美智再度受创，她已然不是当年纯真的小女孩，平静的冷眼看她。 你娶我，我就告诉你。 信不信我杀了你？ 那你就杀了我。我死也不会告诉你。 我就不信他永远不出现。 就算把日本翻个底朝天，我也要把他给揪出来。 你翻吧，你翻一辈子也翻不出他们。 藤田美枝看着眼前胡子拉碴的人，他已经不是自己那风流倜傥的龙二哥哥了，他们一个个的都变成了疯子，全是疯子。 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个贱人已经死了。 何峰掐住他的脖子，藤田美枝头撞到墙，疼得眼泪都冒了出来。 你骗我！ 我骗你？你有什么好让我骗的？不信，自己去看。哥哥不在日本，你去西班牙找吧。我只知道这些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联系。至于他去了哪个城市，你自己去找。 龙二哥哥，我要嫁人了，我要嫁人了。 何峰不确定藤田美枝是不是又像从前那样骗自己，可不管真是假，他还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去了西班牙。身上没钱，就靠给人搬东西干粗活儿，挣点吃喝路费。其实以他的功夫完全可以给人当杀手，那样来钱更快，可他受够了血腥与暴力。何峰在西班牙整整找了三年，直到1948年6月，他在一家剧院外看到了一张双语海报。他对藤田青野的名字太敏感了，以至于他们隐藏在海报下方并不明显的地方都可以立刻辨认出来。藤田青野是这部话剧的导演。